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74集。第一局虽然肯定不会出奴隶牌，但也不是一定要出大臣牌。那个莫先生，你同意我们接下来先出大臣牌吗？唐默转过头看向赵文斌，我比较倾向于出王后牌。赵文斌惊讶地看着他，女高中生和中年男人也十分的错愕。赵文斌思索了一会儿，摇头说，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，万一对面真的出了奴隶牌，那么虽然他们看不到我们的牌面，但看到我们的牌被他们的奴隶牌克制了，他们就知道我们失去了王后牌。唐默淡淡地说，我只是比较倾向王后牌，如果你们都想出大臣牌，我不反对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在这种博弈游戏中，大多数队伍会选择一开始一起出大臣牌，极大可能性对面也会出大臣牌，这样最保险，双方平稳度过开局。得更了解对方的想法，才能判断出对面的心理思维方式，从而判断他们下次会出什么牌。唐默之所以想出王后牌，一个原因是在他的判断中，八成可能性对面不会出奴隶牌，只有两成的几率自己这方的王后牌会被克制作废，这样的概率值得一赌，只要双方谁先少了一张牌，谁就处于劣势。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张王后牌。黑塔第八条规则，王后牌可触发回家跪搓衣板效果，向另一方提问一个问题。赵文斌说，我们拥有王后牌，所以我们可以随时向对面提问一个问题。你没有想好我们问什么问题吗？问题不能和卡牌的内容有关，对面也只能回答是与不是。女高中生立即说， 你们还记不记得黑塔说，如果对面回答问题的时候说谎了，就算我们胜利。那我们可不可以问一个他们不知道的问题，这样他们有一半可能性答错，那就是说谎了吧。 中年男人说，有道理，确实可以这样获胜。唐默收回看着王后牌的视线，站在三人外一米处的位置，声音平静，黑塔不会给你一个这么明显的漏洞，99%的可能你只会浪费一次提问的机会，黑塔视这个问题为无效。你真的要浪费吗？唐默长得还算出众，他刚才站在远处的时候，女高中生一直在偷偷地瞄他，但被他这么冷冷的一刺，女高中生不满地瞪了他一眼，撇开视线再也不看他。赵文斌也说，我们还是想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吧，不过也不用着急，等观察一下对面，了解一下他们的性格心理，再做选择也来得及。正在这时，一道响亮的铜声在白色世界里响起。 叮咚，匹诺曹的诚实卡牌游戏第一局即将开始，现在进行洗牌。 整个白色世界发出剧烈的响声，大地开始颤动，只见那四张银铁卡牌轰隆隆地飞了起来，悬浮到离地半米的位置后，四张卡牌突然快速转换，这四张牌以极快的速度互相换着位置，以唐默的动态视力，一开始还能追上换牌的速度，但很快他就看不清卡牌上的内容了。十秒钟后，砰，四张卡牌在四个格子中停住，一根银色的光线从卡牌中心射了出来，连接向唐默四人的眉心，每张卡牌所连接的对象都是锁在格子里原先就站着的人，但是卡牌本身的位置却发生了改变。赵文斌的卡牌原本是骑士，现在变成了奴隶，女高中生原本是奴隶，现在变成了大臣，中年男人是骑士，唐默还是王后。洗牌完毕后， 黑塔发出提示， 叮咚，3分钟后请所有玩家站到决定出牌的卡牌格子里，该格子里的卡牌视为下一局出示的卡牌。 赵文斌和中年男人开始往大臣的格子里走。女高中生看到自己从奴隶变成了大臣，面色犹豫地站在原地，迟迟没有动静。赵文斌转身看向她，怎么了？咱们一起站到大臣格子里啊。女高中生握紧了手指。 我是大臣。 中年男人听明白了他的意思，语气很冲地反问，那刚才我是大臣，我也没说就不乐意出我的牌啊，这才第一局，你怕什么？对面出的估计也是大臣，你们两个的卡牌都作废，也不会触发决斗场的。女高中生还有些迟疑，赵文斌说，不用怕，对面几乎不可能出国王牌克制你，他们也和我们一样，不想在第一轮就冒这么大的险。仿佛被赵文斌说动了，女高中生看赵文斌脸上和善的笑容，终于下定决心，抬步走到了大臣格子里。唐默看着他们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不假思索地走到了另一边格子里。三人惊讶地看着他。赵文斌说，莫先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 没什么，只是试验一下，如果我们四个人的选择不一样，黑塔会判定我们出什么牌。如果他判定出牌有问题，那我就再站到你们那里去。 唐默站在王后格子里，神色淡定。女高中生和中年男人都对他有些不满，可看着唐默一副冷静的表情，他们也没说什么。3分钟时间很快到了，童声提示道， 叮咚，已选定卡牌。 巨大的卡牌在赵文斌三人面前缓缓倒下，背面朝上按在了地上。这卡牌倒地的那一刻，连接在四人眉心的银色光线也渐渐消失。 遵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吗？ 唐默心里默默地说。已经决定了选什么牌，躺在白墙上哼歌的匹诺曹脚下一蹬，从墙上跳了下来，站在了墙顶。他看着唐默这一边，再转过头看向另一侧，匹诺曹阴险地笑了一声，他拍拍墙壁， 我的好兄弟，看样子这些诚实的孩子已经做出了选择，你可以休息一会儿了。 白墙发出轰鸣的声音，缓缓向上升起。唐默看清了对面的情况，在他看清的那一刻，他双目一缩，看向那个站在自己正对面的黑衣男人。对方看见唐默，微微勾起唇角，也朝他笑了笑。两人谁也没有说话，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对方。唐默的心里却涌起一阵强烈的不安感，他握紧手腕上的火柴纹身，死死地盯着那个高大挺拔的黑衣男人。女高中生小声惊呼， 他们怎么站得和我们一样？ 不错，对面四个人里三个人站在了同一个格子里，只有黑衣男人独自站在了一个格子里，正站在唐默的正对面。难道这个黑衣男人也和唐默一样，想试试黑塔确定选牌的规则？匹诺曹从墙上跳了下来，开心地拍拍手，清脆的拍手声在白色世界里回荡。随着他的声音，两张倒下来的银色铁牌紧贴着地面，一点点移向了两支队伍正中央的空白区域。很快，卡牌紧紧地贴在一起，依旧是正面贴地，无法看见卡牌内容的状态。眨眼间，匹诺曹就跑到了唐默这一侧的卡牌旁，他俯下身，用手摸了摸这张牌。 哎呀，是张很好的牌呢。 唐默对他的话没有一点反应。黑塔规则有说明，匹诺曹不知道两队出牌的内容，这个匹诺曹纯粹在扯淡。匹诺曹又跑到对面的卡牌旁，用手摸了一把，他脸色严肃， 这也是一张很好的卡牌。 第一次正式出牌，除了匹诺曹，两支队伍没有一个人有闲心开玩笑。 他们互相盯着对方。唐默将对面站在一起的那三个玩家扫视了一番，他转过视线时，发现那个男人居然还在看自己。唐默的心底觉察到了一丝不对，他甚至已经想出了那种可能性，但他却下意识地回避了这个答案。对面四个人怎么可能出国王牌？那三人居然一致地想出国王牌，这不可能。匹诺曹见八个玩家都不理他，委屈地撇了撇嘴，一屁股坐在了对面的那张卡牌上。 那咱们就开始出牌吧。你们这些不好玩的人类，一定没有听说过我们地底人王国最有名的匹诺曹诚实卡牌之歌。 biu， 匹诺曹赶紧改口。 好吧好吧，这首歌一点都不有名，但是它很好听呀。是，它一点都不好听。该死的，你别再给我变长了，我要开始唱歌了。有个国王去打猎，王后天天照镜子，大臣跟着国王跑，其实想要见公主。 匹诺曹用双手双脚打着节拍，闭上眼睛，沉浸在自己走调难听的歌声里。 可爱的奴隶在哪儿呢？哦，他在弟弟人的厨房的大锅里。 叮咚，第一局，玩家出牌。 耀眼的白光从两张卡牌上闪烁起来，匹诺曹仿佛被什么东西烫到屁股了，他立即从卡牌上站了起来，走到一旁，笑嘻嘻地哼着那首他自己创作的难听的歌曲，看着两张发光的卡牌。只见白光越来越刺眼，充斥在整个白色空间里，光芒照得所有人都无法直视地闭上了眼。唐默努力地想睁眼看看情况，但强烈的光线令他不受控制地眯起了眼睛。然后他听到了一声清脆的碎裂声，几乎是一瞬间，他身体一颤，明白了这是什么声音。咔嚓，光线倏地消失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中，唐默这一侧的银铁卡牌上出现了一条条裂缝，这些裂缝从中心开始迅速地往外蔓延，最后如同蛛网布满了整张卡牌。最后咔嚓，卡牌化作白光消失在了空气里。匹诺曹一点也不惊讶地捂住嘴，故意用很惊讶的语气说， 哎呀，该死的，你们这些不诚实的孩子到底出了什么牌？ 他嘴上说着生气的话语，脸上却全是笑容，眼神期待地看着两边的八名玩家。唐默四人的目光全集中在卡牌消失的地方，女高中生不敢置信地睁大眼睛，她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，不可能，然后往后倒退。正在这时，一道银色的光线从卡牌消失的地方射出，直直地连接向女高中生的眉心。唐默赶紧去看另一张没有碎裂的卡牌，只见一道银色光线从这张卡牌的中心射了出来，向右侧飞去，连接在了黑衣男人的眉心。唐默心里咯噔一声，死死地盯着这个人。黑衣男人淡定的迈步走到了空白区域里，在他走近后，他眉心的银色光线就消失了。他抬起头看着对面脸色煞白的女高中生，最后又转头看向了唐默。黑衣男人微微一笑说，所以触发决斗场效果了。5分钟前，赵文斌和中年男人都肯定地告诉女高中生，对面不可能出国王牌，但是当两队出牌后，白光一闪，唐默一方的大臣牌碎裂消失，这说明他们的大臣牌被克制了，对面出的是国王牌。唐默这方一下子只剩下三张卡牌，同时还触发了决斗场效果，需要代表大臣牌的玩家上去决斗，决斗对象是对面国王牌的代表者，那个黑衣男人。 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